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我哋其實咧有一個挑戰嘅，今日三個人咧，點解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阿 Eddie 財哥咧，佢就啊即係資料豐富啊嘛，咁成日咧就每次開節目嘅時候咧，就會講翻之前嗰個嘅補充，就講咗啊三分一時間，跟住 ending 又唔夠啊嘛，咁我哋咧俾我哋自己嘅挑戰咧，就我哋每節都要 end 得靚，最後咧就 cover 曬嘅，就唔會話哎呀，我哋下個禮拜再上嚟。 我哋冇得上嚟噶嘛？ 我有，我哋隨時都上嚟 嘅啫。唔係下個禮拜 ，OK。我哋為咗咁，所以而家繼續。 OK， 係啦。誒，剝削啊 ，Peggy， 你剝削點睇？ 我會覺得實際情況其實剝削即係利潤係咪真係純粹剝削嗰類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咁可能有 economic scale 啊，各方面嘅。但係如果你喺本書上面你想 high 咧，令到人知道嘅話，我想傳統嘅工業或者嘅嘢啊，其實最後係剝削嘅。因為你去到即係我講一個當一個創新企業嘅成長期啦，開始成一個開始有到一個高速成長嘅一個跟住成熟期，成熟期嗰個 moment 就係壓低所有 cost， 而其中最容易壓低嘅 cost 咧，就是、因為成熟咗啦嘛，你咪 outsource 啲窮嘅國家咯，咁咪可以慳錢咯。所以最大筆可以嘅盈利咧，我覺得咧個成熟期嗰個其實真係剝削嚟嘅， 即係嗰段時間最容易出現剝削嘅時間咯。 如果係賺最大錢噶嘛，成熟期，所以嗰個剝削係巨大咯。 但係都牽涉係每個 party 之間嗰個 bargaining power。同埋嗰個制度嗰方面， 所以你咪去一啲冇工會嘅國家去做咯。冇工會國家啲工人冇 bargaining power 啊嘛， 係啦。但如果係工會嘅國家，咁佢就可以就彰顯唔到呢個本質啦。 係啦，所以佢咪有鎖實佢哋國家度咯。 所以咪 Michael Friedman 啊。咁 Milton Friedman 咪咁犀利咯嚇，佢已經 outsourcing 同埋 GM 嗰個老細啦嚇。OK， 咁我哋係呢個雙生子嚟嘅剝削。咁而家另外咧第三篇咧，我第三章就講啦。利潤啦，利潤呢個就係大 issue 嚟嘅。我問咗好多個嗰啲 Goldman Sachs 嗰啲高層，利潤咪咗我收入減咗我個 cost 咯咁樣。但係唔係咁簡單嘅喎，佢嗰本書寫就個利潤。Hoff 你可以補充一下啦啊。利潤嗰度， 其實頭先都大致上都係講咗， 咁係得啦，冇錯冇錯。 即係我買嘅嘢一千萬，咁如果我嘅 cost 即係 cost 一千萬，咁就冇肉食啦。咁我點樣去慳咗？例如我慳咗邊度嚟慳嗰五百萬就得到嗰個利潤咧？咁就那個喺嗰本書嗰個講法都係剝削。 但我答翻你頭先 Sony 嘅問題，因為我覺得而家最大問題，資本家同嗰個管理者啊，我認為其實係割裂咗嘅。點解我割裂咗？舊時可能最早期就係資本家，可能就係個皇帝， 而 跟住而家資本家就係間公司老闆。而家個資本家咧就喺後邊拉股，做個股票嘅。其實間公司蝕錢，個股價上升，資本其實仍然有盈利喎。只要佢做到咁嘅話，咁個資本家 即係股價仲升，但係個盈利其實係蝕緊錢嘅。 係啊，好多公司都係咁啦。 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問題，因為例如馬克思寫。佢嘅著作嘅時候，其實冇咁多即係話 limited liability 嗰啲嘢咁樣，同埋即係話所有權同埋管理權分開，其實已經好難講話究竟而家嗰個資本家究竟係嗰個股東啊，定係嗰個 大股東 嗰個 CEO 啊，定係點？即係如果你係個小股東，你點樣係？你有冇辦法控制生產要素，控制嗰個工人？點樣做嘢你完全冇話事權啊嘛，咁嗰樣嘢又算唔算資本家呢？即係喺而家嗰個商業嗰個 context 入面， 我覺得嗰個就係個道德上面就係咁。舊時咧，資本家同管理就同一個嚟噶嘛。咁我覺得你唔道德，我直接借由你，咁屋企嘅資本家感受到。而家咧就資本家就係啦，我就係對個管理，你終於最大盈利我唔理你做乜。個管理層喺咁嘅壓力之下咧就。跟住就做咗一啲大家唔容許嘅事啦。咁呢個就當個管理層頂唔順，我咪換個個咯。個資本一定有人肯做呢啲嘢嘅。我覺得呢個割裂咧係令到嗰個利潤喺嗰度嚟到，但係咧個資本家其實係唔需要負責，自己唔感受到個責任。 係。咁呢度其實個書都有講過一啲建議嘅，就係話個工資或者個報酬個比例啊嘛，差額啊嘛，你唔能夠嗰個 CEO， 我因為就係我唔理你咩啦，我總之。法律啱啱唔過嚇，啱啱唔衰嘅，我就做到盡啊嘛，即係利潤最大化嗰樣嘢啊嘛。佢可以係嗰啲一般工人嘅一千倍，佢一萬蚊一個工人 OK 啦，佢一千萬小意思啦嚇，過億都有啦，香港都隨時有啦。咁即係有一啲 solution 嘅，即係譬如日本比較平等啲嘅， 幾十倍， 北歐就又平等啲咁樣，但美國就唔係啊嘛。總之 啊，我就是你不要總之拉到我落水，你就盡搞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 issue 啦。咁所以點解美國是一個大魔頭就咁解啫，係嘛 ？OK， 此其一。咁啊，另外我哋會再探討一下啦，即係呢度有冇補充先？我哋關於最重要嘅一個 mock shot 同埋一個利潤。咁創新咧，你上嚟講佢話創新都係可以帶嚟大量嘅利潤噶嘛？ 我覺得創新是帶來利潤，但剛才說過即是一間企業的成長模式，創新的一個高速增長的成跟住就嗰類個攞嘅利潤係唔係最大嘅？最大就係嗰個所謂成熟期，而成熟期嗰個利潤咧就頭先講啦，係來自剝削嘅就似乎係啦。 OK， 真係如果以你哋即係真係讀金融經濟嚟講咧，即係個利潤嘅定義係點定義咧？有冇一個？Edison challenge 啫嘛，根本喂利潤喺嗰個傳統經濟學嘅書係模糊不清嘅喎、哦。 經濟學咧就經濟學嘅講唔講都好啦，即係你如果真係讀嗰教科書嘅經濟咧，其實你跟住就唔記得噶啦，因為基本上都唔會用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喺大學入面學所學識嘅利潤咧，其實都係來自會計科嘅， 即係會計科，即係咩啫？即係 revenue 減咗個 cost 啫，係咯，我 exactly 嗰個， 所以唔係就係一個嗰個 common set 嘅老友嘅界嘅角度睇啦， 咁唔係咁簡單嘅喎，咁樣啦，咁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讀經濟嘅，更加會覺得奇怪啦， 因為我覺得呢個就會 其實可以咁講啦，即係都唔係其實唔錯得曬咁呢個講法，咁但係問題就係個 revenue 有佢revenue 嗰個因素，即係點解你會你賣嗰樣嘢係可以賣到咁多錢，或者你個 cost 亦都有佢嗰個，亦都有佢嗰個因素，有佢嗰個來源，或者係。例如工資可能都係受嚟工會咁樣，即係嗰個影響，即係有佢文化、社會或者政治方面嘅因素去影響呢兩嚿嘢咁樣咯。 OK， 即係又舉啲反例啦嚇，即係你個 point 就啱嘅 ，Peter。即係而家嗱，吸塵機係人都用吸塵機㗎啦。咁大家喺市面上見到一隻哇好型嘅吸塵機啦 ，D 字頭啦，英國嗰吸塵機啦，就貴普通吸塵機可能十倍㗎喎。但都有人買的咁、我哋咧，如果以設計角度嚟講，喂，佢叫 premium pricing 啊嘛，因為我欣賞佢個設計嘅理念，佢個功能係好啲，或者唔係咁好，但我覺得係一個身份象徵啊。咁但係佢唔係小眾嘅喎，佢都係已經大家喺各大嗰啲電器鋪都見得到啦嚇嗰只牌子。咁喺呢啲角度嚟講，佢咪做得成功啦，做咗著事添啦嗰位。咁佢係咪可以即係某個程度反證到我總之啲嘢我係入到人心？即係有 supporter 啦，有 fans 啦，咁我咪可以個利潤就倍增咯。 我覺得呢個係第二樣個方面嘅。點解第二個方面就係、是、其實雖然話 premium pie 話佢賣得比較多，但係其實對真正嘅吸塵機話，其實咧係相對個數量其實少 一樣。 係啦，咁而喺呢啲咁嘅 point 裏邊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佢有幾多 wastage 咧？即係話其實佢可能要生產。一萬步同生產十萬步可能確實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其實實際賣一萬步啫，咁佢計咗條數，咁裏邊有個剝削條債咧，我哋永遠見唔到嘅，嗰條 剝削個環境咯， 剝削環境嗰條債 係啦，啱，同埋係用咗好多 marketing 嘅錢嘅，呢個真嘅，用咗，咁另一個啦，又係大家攞出嚟傾啦，啱啱我就琴日問阿細仔，喂最 hot 係咩 game 啊而家，咁就係League of Legend 啊嘛嚇，但係我點賺錢啊？免費㗎，免費㗎，就係所以最好玩啦。咁我就真係上 Wiki 睇下，原來賺錢咧叫 microtransaction， 即係10,000,000嘅用户每人俾$1啊！ 我簡單嚟講就是、其實咧就即係令到街機 network 化，咁但係嗰間公司就經營曬所有街機，咁大家玩一鋪就$1，好似好少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你用咗曬全學球嘅街機，你玩一鋪要俾$1嘅時候，即係個 cost 其實就條數 都要俾$1嘅。 你要買某啲嘅 item 先啦，因為如果你唔買嘅時候，你就可能難 過， 唔係難過人哋玩啦，係啦。 即係呢啲係咪另一個例子？當然係唔係大 商業環境嘅轉變，其實都會影響即係我哋。分析關於你資本利潤，或者甚至乎你邊個係資本家，邊個係工人，咁即係資本家同小商户個分別又係點樣？咁例如即係 CEO 去傾生意，咁嗰段時間係咪勞動活動嚟嘅咧？咁樣即係其實喺每即係我諗喺個商業環境改變咗，即係好似頭先我哋食飯有提過 lean startup 咁樣咁。即係咁嗰啲又點樣去 fit in？ 即係 但係其實個 model 有少唔同嘅就係話 資本主義咯。 我哋平時講有時投資講 start 嗰啲唔同就係，譬如講 start 投資，我一間公司我做賺蝕，但係 start 好多時候就係話其實呢個 model 成功之前 不是他自己可能有其他人 invest 過同一 model 是失敗的、但是這個人因為看了其他人的失敗 model、其實他失敗的 course 來的嘛，你但是因為我看其他人我沒有計算我的數嘛、如果你計算整個社會的 course 呢，其實可能他不是有這麼 exponential 的上升，只不過他很厲害，他很厲害 share 了其他人的失敗的 course， 他爆 升學了其他人的失敗 course 就避免了失敗了，這個是真的、但是好的 point 的，因為為什麼呢，而家個世界上咧就唔係一單一嘅模式，但係咧我代翻你 Eddie 答啦。喂，佢而家講嘅係一個可能係 90% 嗰個運作喎，即係係講緊和王，係講緊係啊沃爾瑪嗰啲喎。你而家係啊，你嗰、那個啊，我講埋啦 ，Dyson 啊吸塵機，你佔咗個電器市場幾多 percent 啫？冇嘅，你佔咗 GDP 係少到唔少嘅。但係如果你而家講緊房地產啦、啊，或者係金融業啦、啊，金融業嗰啲。他們的模式就是要走這條路了、他即除了 Grameen Bank 即是孟加拉那個那些叫微貸貸款，但是微貸款來的真的微的，他 整體來的微的，只不過他幫的人就多，即是那個叫我們叫 social impact 啦，就是大而已嘛，但是實際對整個社會地球的運作就是都是被這個大的魔罩罩住的，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呢？ 其實咁係解釋緊即係而家嗰個即係大部分啦，好似大部分嗰、那個商業運作咯。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冇答案，即係話究竟新嘅商業模式出咗嚟，係咪會推翻咗舊嗰個理論，定係同埋呢樣嘢唔會係話我突然間，例如我邊年邊月之後，所有企業都變成社會企業咁樣，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係進化，即係由以前好似以前最即係最初係未有呢個有限公司嘅時候，慢慢進化到而家絕大部分嘅企業都係即係呢一種係 listed 嘅limited liability 嘅，都係即係有一個進化過程咯。咁可能係有一啲即係到時又會再有一啲新嘅經濟 理論。其實我覺得就係話有樣嘢係即係個 model 其實冇變，就係話我哋講其實。資本的衝動那個 impact 的剝削是對地球上所有人，可能 specific 那間公司沒有，但是那間公司身後可能很多死了的公司，你見不到的公司，那個人其實有 contribute 的剝削其實仍然在那裡，那 model 是這樣的話， 因為我們是帶了這個資本主義的烙印在那裡，我們是邊陲地帶的嘛，香港是、啊、即是變成我們個個都是既得利益者來的、啊、我們可能是佔了個百分比的裏頭嗰十零個 percent 嘅，咁仲有七八個 percent 就喺非洲啊，喺其他落後國家嗰啲咧，佢就唔係同我哋咁樣風花雪月嘅咯。所以我哋呢啲紅包係假嘅，我哋假唔走嚟嘅。咁好啦，我哋最後一節咧嚟一個總結啦 ，OK。